在我睡梦里，忘不掉的是你美丽的脸。哦哦哦，你温柔的眼， 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

身边，很多小石头。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银琪。现在微信支付宝扫码付款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了，但是在4月1号以后呢，用微信支付宝付款将迎来额度的限制。新规定给条码支付立了规矩，如果使用静态扫码支付呢，同一客户银行或支付机构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能超过500元，而使用动态扫码支付呢是不限额的。手机支付可以说是带给我们很多便利，比如少了找零钱的麻烦。那么你觉得手机支付照比现金支付还给你生活带来了什么好处或者麻烦了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来和我互动吧。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面对时间的流逝，几乎所有人都成了文学家。有人把岁月比成了神偷，控诉他偷走了那些花儿；有人把时光比作沧海，赞美他滋润了父亲的草原，并融汇了母亲的河；还有人把时间比作最长的电影，在镜头里，80后和90后吃着冰糖葫芦，唱着歌，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就像阳光一样照进回忆。今天969，我是泽林。时光匆匆，但带不走爱。是谁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呢？ 深深